在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再加上在经济建设上面的失误，使到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死亡的人数达到7000多万，一路至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1979年邓小平复出，在政策上面才有一些改变。两个基点，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开放改革，但是另一个基点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一路至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期间呢，在政治上面仍然是保守，所以就出现了贪污的情况，没有人去监察了，学生就是社会脉搏的反应。当时他们反对的贪污只是官倒，所谓官倒呢，那些官员啊，就是自己发出的纸条，他买了些东西出来在外面炒卖，所以进行静坐绝食游行是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的。同时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呢，提出要有民主的对话，只是希望对话而已，还没有什么改革。同时当时的赵紫阳是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面解决学生的问题，但是结果他是被拉落台。最初学生在天安门学门前静坐绝食游行，本来这个运动已经是稍微停止了，但是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定性为反革命的暴乱，又刺激起学生不肯走。学生一路在市民的支持底下坚持到6月3日，结果几十万的解放军入城，派出军队坦克车机关枪进行镇压清场，同时在长安大街多个地方杀死了很多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支联会是会被渗透，会被干扰，会受到压迫，从各种方面有明的暗的种种进行破坏我们的工作。但是这些这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我们的工作一定可以坚持到底。20年来我们都在这里举行六四的烛光悼念集会，有时参加人会比较多一点，有时参加的人比较少少啲，但是每次都是以数万人计算的。香港的市民仲是热烈咁支持我哋。 要中国人人天欢乐，笑声笑面长欢乐。 香港同埋中国嘅民主嘅道路咧，都系漫长曲折崎岖嘅，我哋不要幻想很快就达到目标，因为中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独裁的政权，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政权，我们必须有一种坚韧的精神，奋斗的决心做下去。 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六四国殇二十二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开始。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是六四二十二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设民主，同志仍需努力。现在我们请几位中学生和大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向六四殉难同胞还有辛亥革命的烈士献花。 请全体肃立，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全体肃立，面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向辛亥革命烈士及六四殉难同胞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鲜花一束， 献给真正人民英雄，愿你们在天之灵得以安息，愿民主中国早日来临。我们再向六四死难同胞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全体面向舞台。 Thank you. 悼词，请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生。 各位，在八九民运里面牺牲的民主烈士，在这个令人哀伤的晚上，在这一片肃穆的气氛里面，我们将这个悼词献给你们，将这一片的烛光献给你们，愿你们在天之灵听到我们的声音，愿你们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一片的烛光。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100年之前，革命的先烈为了推翻满清这个的封建专制，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性命，但是民族、民权和民生的问题到现在都未能够解决。22年前，你们因为悼念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而引发的民主运动，最终被血腥镇压，到现在都仍然未平反。每年的今日都是特别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六四是国殇，六四是永远都忘记不到的，亦都是抹不走的血写的历史。六四更是鞭策我们要坚守的信念，要将这个信念薪火相传下去的动力。而六四对于血腥镇压的专制政权来说，是他们发梦都怕得要死的数字，是这些的政权一直要千方百计的去扭曲，无时无刻的去设法隐瞒，禁绝下一代去了解的历史真相。但无论这个的专制的屠夫政权在表面上是怎样的强大，对任何的反对声音是怎样的 凶悍的对待。我们此时此刻在中国南方的这个小岛上边的这一片烛光人海，是再一次向专制政权的当头棒喝，令他们知道默写的谎言永远不可以掩盖血写的历史，亦令他们知道正义的力量是永远不可以压止的。各位在八九民运里面牺牲的民主烈士，请大家再清楚看一看我们的烛光，今天这一片烛光和过去21年都是一样，依然灿烂光辉。今年一直带领支联会争取平反六四的司徒华先生因病离世，虽然华叔不能够再同我们一起在这里高举烛光，但我们相信所有辛亥革命里面捐躯的烈士，各位八九民运里面牺牲的同胞，同埋喺过去有20多位相继离世嘅天安门母亲，以至华叔同埋其他都先后离世嘅支联会嘅义工，都会同我哋一样是坚持相同的信念，就是平反六四，建设民主公义的中国。香港支联会高呼了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已经22年，今日让我们再次以烛光起誓，在强权面前我们会继续无畏无惧，坚持到底，战斗到底，不只是我们这一代，还要是一代一代的坚持和战斗下去，直到我们的五大目标实现为止，就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各位在辛亥革命牺牲的烈士，在八九 民運裏面犧牲的同胞，含恨而終的天安門母親華叔，各位離世的義工前輩，願你們在天之靈聽到我們的聲音，願你們在天之靈能夠看到這一片的燭光，願你們在天之靈安息。各位同胞，各位朋友，我們現在默哀一分鐘，悼念過去因為中國民主而犧牲的所有的烈士同胞。默哀開始。默哀完畢。 請坐。 今晚圍繞中國足球球場，已經俾我哋參加足球集會嘅市民同胞徹底 逼爆。我哋三次錯判咗六個足球球場，現在草地同我背後嘅籃球場都經已開放啦！俾啲掌聲，我哋自己 人民不會忘記。22年啦，六四受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从来都冇喺广场上放过一束鲜花，从来未曾公开咁点起过一点烛光，祭祀佢哋死去嘅亲人。佢哋好多已经系满头白发嘅老人家。更加有20多位难熟未能见到平反已经离世了。再生的每年六四都会受到公安严密的监控。 过去这22年来，在重重的障碍底下，仍然坚持讲出真相，呼唤良知，为仔女，为亲人讨回公道，为我们的下一代争取公义和人权。现在就等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请听六四受难家属代表丁子宁教授的录音讲话。 香港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受大陆地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委托，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发言， 和大家一起悼念22年前倒在中共禁烟部队枪弹和坦克下的64英灵。我们的亲人是为自由而死，为民主而死，他们为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他们的亲属，我们始终感到自豪，始终认为中国的89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世道如何多变，也不管为了这份认知我们受到多大的打压，也矢志不渝。朋友们，你们是勇者，年复一年在此时此地以如此盛大的规模公开悼念60英灵，续写我们中华民族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历史。因为谁都明白，目前香港虽然是一片自由之地，但中共专制的耳目遍布世界各地，举办和参加此类活动都会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但是你们不畏强权，秉持正义和良知，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同胞扶老携幼地前来参加烛光晚会，缅怀60英灵，此情此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这份情，这份义，会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并将激励我们永不放弃。今年的60烛光晚会正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在一个十分复杂与艰难的时刻举行的。众所周知，我们失去了苏达先生，这位杰出的香港地区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从此我们在每年的烛光纪念晚会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唯有更加努力做得更多更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天安母亲自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向两难会及国家领导人发出公开信，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60问题，并一再要求与政府对话。然而中共官方始终不予理睬。但令我们匪夷所思的是，今年2月下旬两难会召开前夕，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派人造访了居住在该区的一家天安门母亲。来人向这家60代属表示，这是私下沟通交换个人意见，他们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只对个人不对群体。4月初，该公安部门又派员找这位天安母亲谈了一次。60大屠杀已经过去22年了，在这20多年时间里，我们这些未亡人忍辱负重，受尽残酷打压，艰难的在60亡灵的尸体堆上站立起来，有鲜血和泪水凝成了天安门母亲群。我们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形成了公正解决60问题的3项要求，就提出了一套按民主法治的轨道解决60问题的步骤程序。但现在政府方面对这些重大问题统统避而不谈，只谈钱的问题，企图用钱来了结60惨案的历史遗留问题。22年的时间不短了，足够一个婴儿哗哗落地到长大成人。中共当局也已经把我们这些难属从中年拖到年迈体弱的老年，以此 如今已经有20多位难友相继含恨离世。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他们母亲别无选择。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就不会再趴下。当局如何动作，我们将拭目以待。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如火如荼的民主浪，引起中共当局极大的恐慌。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加紧打压国内的民主力量，封杀了民间一切理性的声音。一批维权人士、人权律师、艺人士，乃至像艺术家艾薇薇这样的人都被秘密逮捕，强迫失踪。中国的执政者如今已经到了六四以来最僵硬、最不讲道理的时候，他们极端迷失人类普世价值，仗着全球第二经济实力，就以为什么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可以什么都不讲，不讲道义，不讲良知，不讲法治，不讲诚信，不讲人类的道德底线。那样一个政权，难道能够面对今天的堂堂世界吗？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一以贯之的支持。丁子霖，2011年6月。 22年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坚持不屈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既敬佩又痛心。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血染的风采》。 次镇压以后，中共政权疯狂地逮捕学生、市民。在通缉名单中排第一的王丹，不幸被捕下狱。他身陷囹圄逾多年。后来以保外就医流亡美国，现在还回不了家。他多年来一直从事致力民运的事业。现在我们来看看王丹的录音讲话、录像讲话。 22年前，北京的大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的其实是三个东西：第一，由于经济改革内在的矛盾呢，到了1988年以后，我们看到越严重的官倒现象。那么到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习惯称的腐败。那么人民对腐败是痛恨的，我们希望能够消除腐败。那么第二点，由于当时改革导致高层内部的分歧，党内的保守派李鹏这些人几乎要把经济改革停顿，用治理整顿的名义要把中国往后拉，这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的。那么第三，对于文革的反思啊，使得社会各界啊对于民主发展都有很强烈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屡屡遭到中共的这种镇压。那么人民对于民主的期待也是八九民运爆发的原因。所以深化改革、反对腐败、推进民主，这个是当初学生走上街头的主要原因。那么22年过去了，虽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看到改革在中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到。那么民主化的发展依然是受到政府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镇压，而腐败现象因为六四的镇压得到了政府的护身符，变得越来越严重，几乎成了社会一种机制。也就是说，22年前啊，学生上街争取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导致八九民运发生的那些社会条件都还存在。因此我是觉得，虽然已经22年了，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因为我们当年追求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们期待的一个中国还不是到了我们理想的状态，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市民，我刚刚收到咧纠察嘅报告，现在咧连草地咧都差唔多满晒啦。我哋后面篮球场咧仲有一半嘅位置，而且咧喺铜锣湾，因为有太多人要进入维园嘅关系，有部分嘅入口咧警方系封咗。我哋都尽量咧而家系同警方协调紧。希望让谂住嚟参与烛光集会嘅市民可以进入到嚟维园，我哋俾啲掌声自己，好唔好啊？ 我哋一齐唱自由派。 中国人 持久的接力赛。我们的责任除了拒绝去遗忘历史之外，更加要将我们手上面的民主棒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现在让我们的下一代来接棒，请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代表。 二十二年来我们没有放弃过，每一年的这一晚，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齐集维园，坚持当年六四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同时哀悼六四屠城的死难同胞。无论是当年亲历其境，亦或是远隔两地，甚或好像我们的同辈，生于八九年以后，未曾经历那年那夕，我们都感同身受。我们心中的哀悼和当年学生身上的痛苦紧紧扣连，全因我们同处一个国家，全因我们有着人的感情。这一段感情推动我们不单止剩是在这个纪念日燃起烛光，更令到我们持续以关心行动介入社会，不会对这个国家现状袖手旁观。有些人叫我们关注现时的国家发展，体验现在国家的成就，但是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我们见到江西有逼迁户因为住房被强拆，申诉无门，唯有以生命作出代价，在政府大楼里面引爆炸弹。我们见到内蒙古有牧民被矿场的车撞死，引起国家开发和原有蒙古牧民生活的冲突，延续着几年前西藏和新疆发生的族群撕裂。我们见到三峡大坝消耗财力，但大坝落成短短的十几年，长江流域竟然不寻常地旱灾频密，环境受到破坏，农民看着枯萎的农作物欲哭无泪。我们见到就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富士康的员工被冷漠的工作环境步步进逼，喘不过气，前无劳工保障，后有厂商剥削，唯有跳楼轻生以作解脱。这个是我们认识的悲哀真相，和官方的盛世论述截然不同。反差背后代表着对人民生计的漠视，代表着粉饰太平，令我们回想到当年广场上的血迹被迅速洗去，令人心寒。这股心寒警醒我们无望真相。今年茉莉花革命传遍世界，我们同样突破地理界限，连结台湾的同学一起发表联合宣言，重申我们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铭记过去，成全未来。我们更希望这一股的讯息突破时间的洗礼，往后的人都可以免受威胁，能够认清历史。可惜政权准备利用教育政策埋葬人的记忆，埋葬人的自由。特区政府过往一直拒绝将六四纳入历史和通识教育课程，今年更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指引，意图掌控教育， 強迫愛國。更有中聯辦的官員直認國民教育就是要洗腦，當中抹殺教育的批判性，想人愛黨等同愛國的錯誤意識，製造一批又一批無視國家現狀、忘記六四血淚的學生。國民教育將會是保存六四記憶、保存基本良知的重要戰線。我們一定要秉持六四精神，以行動抵抗強權。一旦失守，屈服在謊言和歪理之下，不單止二十二年來的堅持會付諸東流，不單止現時國家的真實情況被惡意隱瞞，我們更加會失去對未來的希望。我們要求中央以及特區政府停止打壓民運人士和維權運動，真正落實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堅持歷史真相， 堅持歷史真相， 反對洗腦教育， 反對洗腦教育， 釋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國。 唔該曬學聯嘅代表，我哋嘅草地都已經草好多日啦。嗱，最少嘅位置，如果你嘅親朋戚友現在係嚟緊維園嘅，請佢哋可以嚟到我哋嘅籃球場度啊！ 今年咧係辛亥革命嘅一百週年，推翻封建王朝，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一百年後嘅今日，民主人權仍然未喺中國開花結果，一黨仍然專政，法治人權仍然冇保障，貪污腐敗更是無日無之。 今年更加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亦都是中國人權最黑暗的一年。自年初中東北非地區爆發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國當局借花鎮壓，製造白色恐怖，在全國的各地搜捕異見者，加強打壓維權人士，包括艾美美等，至今已經有130多人被拘禁、被失蹤。 無意放手，即使走到盡頭，仍願將愛意綻放開淚流。六四創傷，心中血未白流，燃亮燭光，努力延續節奏，爭取應得公允自由，憑著策劃相信卻不強求，一生堅守心裡熱誠，懷著丹心對抗權力戰鬥， 你哋睇唔睇見 呢点点嘅烛光呢？呢啲系我哋眼睛里边一滴一滴嘅珠泪，系为你哋嘅牺牲而流嘅珠泪。呢啲系我哋心坎里一闪一闪嘅希望，是被你们的生命所点燃起的希望，建设一个民主中国的希望。 这些生命的烛光是燎原的星星之火，燎原的烈焰将会焚毁神州大地的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愚昧贫穷。 叫人忘掉历史的人，一直他自己从未曾停止过继续制造历史的创伤。你们不能够忘记，我哋唔能够忘记，要将新嘅账、旧嘅账一笔一笔咁样记落嚟。我哋一代一代嘅子子孙孙，会喺我哋不死嘅心里边，阅读呢啲历史，继承我哋嘅大志。我哋有决心、有毅力，坚持更长嘅时间。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定平反，你哋嘅沉冤必定昭雪。六四神州平反日，天安门上祭英灵，我们必定会有一人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你们献上鲜花。 扣留两个月， 刘晓波因推动零八宪章被重囚11年，他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无法出席颁奖礼，大会只能为他留一张空凳。 中国语协侵吞11亿人民币毒奶粉赔偿基金，基金内容竟被列为国家机密。 探索人黄琦因公开四川地震死亡学童数目及揭发学校豆腐渣工程而被捕。 赵连海他组织结食宝宝之家，因追究毒奶粉事件被判刑，现保外就医。 心中血未白流，仍能逐步努力延续自咒，争取应得公允自由，凭着责任相信却不强求，一生坚 守心里热诚，怀着单心对抗权力战斗，怀着单心对抗权力战斗。 留下及众多维权人士被软禁、被旅游、被失踪、被禁绝与外界联系。 積極參與維權官司，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去年四月再度失蹤，至今下落不明。 胡佳因關注艾滋病狀況，又喺境外網站發表文章，被指妄圖顛覆國家政權，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半。 廖雲飛及丁茂因響應換禮花被少革命在廣場散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被捕。 六四屠城22年後，受難者家屬仍受到嚴密的監控，傷亡者的沉冤至今仍未得説。 推翻滿清难道是一己的率性？这份光荣是辛亥革命，深宫重兵仍旧是欢乐的京城。沉默的雨水润物无声，一党专政誓要操控所有权力，不惜一切逼迫所有富思想的心灵。文字被幽禁于上酷刑，100年仍然未清醒，因此要继续革命。我需努力，民主民心怎可分界划清？如若要我爱国家，山岗峭壁从来未阻挡到重庆，脚步坚定在周日约定。多么冷静，如像是昨日紫禁城。沉默的花泽地有声，谁亦被拘禁或有罪名。 现在请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先生宣读大会宣言。 大会宣言，李卓人先生。 各位战友，现在我代表支联会宣布，今晚有超过150,000人，我们逼迫维园，我们的人已经是去到山坡上面，但我亦都是很遗憾，我们听到有市民想入嚟，但是警方是很多的阻挠封路， 搞到混乱。我哋对入唔到嚟嘅朋友，我哋表示歉意，我哋亦都会一定交涉。而家我代表支联会宣读六四二十二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宣言。22年前的年轻学子怀住赤子之心，团结知识分子、工人、广大市民，以我以我血战牵言的气概，展开了波澜作阔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换来的是6月4日凌晨，中共政权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坦克驶进天安门广场清场。这个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22年后今日，八九民运提出的反官倒要民主的理想仍然是咁遥远，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任何人权、自由、法治的进步，政治改革不但是停滞不前，更见倒退。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极度的不公，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党政商一体化的特权贪腐利益集团，榨取广大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这个利益集团依靠中共政权的独裁统治去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在维稳和谐的口号之下，中共政权不断将镇压升级，由镇压早年的组党运动到近年的08宪章运动、维权运动，刘晓波、王岐、谭卓人、胡佳、艾薇薇、高志成、刘延斌等，都是被中共政权以言入罪、大兴民治欲、受迫害的意见人士。释放刘晓波， 释放刘晓波， 释放艾薇薇， 释放艾薇薇， 释放王岐， 释放王岐， 释放谭卓人， 释放谭卓人， 释放高志成， 释放高志成， 释放胡佳， 释放胡佳， 释放刘延斌， 释放刘延斌。 在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共政权更是借花镇压，高达疯狂地步，全国大举搜捕、拘禁、监视、驱逐、虐打被失踪、恐吓维权人士，完全封杀意见声音。此外，中共政权更加变本加厉，与民为敌，加强封杀网络的资讯自由，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包括六四的历史真相。难怪国家的维稳开支竟然大于国防开支。我们急奔不禁要问国家主席胡锦涛，你们怕什么？辛亥革命距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但国家与民主的理想却是越走越远。国父孙中山 曾经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信者昌，亦者亡，民主潮流， 潮流 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放喺中共政权之前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以民主政制取代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在一党专政之下，我们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亦都不应存有任何幻想。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香港亦都难有真普选。我们的自由亦都是同样受到威胁。特区政府在中央指令下，将铺天盖地地推出国民教育，要我们下一代接受以党代国的艺国民教育，被洗脑成为爱独裁的新一代，未来将会是记忆与遗忘、真相与空白、专制与民主的抗争。支联会一定会走在抗争的最前线，抗争到底， 抗争到底， 让我们高举手中的烛光，每一点烛光照亮着中共政权一直要洗掉人民用血写下的六四真相。烛光烧吧，燃点起被压迫人民争取公义的心，在黑暗中燃点起希望，让神州大地每一个中国人都站起来，谱写中国新的一页，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 建设民主， 建设民主， 同志仍需努力， 同志仍需努力， 释放民运人士，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人权万岁， 人权万岁， 法治万岁， 法治万岁， 自由万岁，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让我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是很欢迎今日在国内专程来到参加我们今日烛光晚会的国内同胞，我们给点掌声，我们好不好？ 欢迎国内来的同胞， 平凡六四， 平凡六四， 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 建设民主， 建设民主， 同志， 同志， 仍需努力， 仍需努力， 多谢大家。 现在我们火化由12,505名市民签署的调研册，以祭六四死难同胞在天之灵。 人民为六四死难嘅同胞献上我哋嘅尊敬同怀念，我一齐站立，举起手上面嘅烛光，齐唱祭英烈。 在这里我亦都代表支联会作出我们未来行动的呼吁。第一，希望大家是留意我们不断会出现，不断是会继续声援国外的维权人士，要求他们獲得釋放，要求他們有自由的一路的行動，大家一起繼續支持。第二，跟住下來就是七一的遊行，我們香港要真普選， 真普選， 還我普選， 還我普選。 今年七一亦都我們看到香港人民的血汗勞動成果越來越被地產霸權剝削，所以今年七一我們亦都去到維園反對地產霸權， 反對地產霸權。 咁希望大家记住，七一为我哋嘅民主，为我哋嘅普选，为我哋嘅未来生计民生 大家下周3点钟再嚟维园，逼爆维园。最后，我亦都喺度代表支联会，系好多谢今日系所有系参与我哋帮手做义工嘅义工朋友，大家俾啲掌声佢哋好唔好？咁亦都系大家离开嘅时候，可以嘅话，亦都朋友系留低可以帮手，我哋搬下铁马，系清除地下嘅垃圾。我哋系继续系帮我哋啲义工，大家一齐走一步好唔好？ 好， 多谢大家。